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哇，对住瑞姐同强哥，我嘅口水都特别多。我系小张张， 一年容易又立秋，希望大家喺下半年都大丰收。我系小依依， 我同你嘅立秋撞咗，点解？ 照抽咯， 8月8号是日立秋， 系 咩话？ 是日立秋， 真系估唔到啊！ 系啊，哇，几快啊！ 仲系 热 辣辣啦！秋风教人掉眼泪， 好听好听，继续。 我准备写翻啲诗先，秋诗， 秋诗， 莫拣， 直想讲，你讲完早晨，但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搞错， 点啊？ 呢个热中有秋，秋中有热 啊！ 冇错，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不过我哋节目一样好热啊！今日一样嘅呢个树窿树窿，雨啊 knock 啊 knock， 11点后。当然都有中日取上交时候同大家把把个脉。今日天气阳光酷热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啊，风骚爆人，陪住大家嚟开始。我哋有成食一齐喐一喐个身体先吓，做下运动，风驰来。 当山雷动，日月累累，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痛苦厌倦，血气如虹，我的灵魂。在笑，雪在烧，愉悦的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闪耀。动起来，内心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内心的记录喝彩。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长空，只因你我心灵早相通，永不言转，世纪如虹，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 每日三小时，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陪住大家有小强强、小依依、小张张，今日仲会有 Dr. Matthew 同埋中医取水。 掌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活学活用，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笑。雪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炫耀炫耀，动起来，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为新的记录喝彩，动起来，就拥有精彩味道。 曲城嘅呢一首《动起来》啊，其实咧呢个疫情真系复常之后咧，大家最容易动起来就系去旅行啦，咁样样。有篇文章咧，佢讲及一啲佢话喺旅行中最浪费时间嘅事情。睇完之后咧，我觉得佢有啲嘢，即系我觉得啦，有啲浪费时佢冇写到，又或者佢觉得浪费，你又觉唔觉得咧？咁样嗱，有几样嘢。第一，佢话转机时间太长啦，坐喺度等完又，我都觉得系，因为如果你 plan 咗嗱，有时转机可能系因为个旅程系需要咁转啦，或者个机票平啲啊，平啲咁啊，有啲要转机嗰啲，系啦， 一定系后者， 你拣得 永远一定系有直飞嘅，但系一定系贵到你唔会愿意付出咯。我还点都去到嘅，系嘛？点可以俾咁多钱啫？ 同埋你可以享受转机嘅时间， 可以噶， 饮杯咖啡啊，睇下戏， 喺个机场。 但系你亦都要拣嘅就系转机嗰个。机场在哪里？系啦，有啲機場係好好玩嘅，即係例如泰國咁樣，係咪啊？有個真係俾你出一出去，跟住咧你真係又有嘢食有嘢買嘅。 但有啲機場比較落後嗰啲咧，真係你坐喺度咧數手指，真係咩嘢都冇， 攞本書 睇 下 咯，係啊， 好所謂嘅治愈治愈。 好啦，第一個啦，第二個咧，佢話睇錯機場或者航運站，你有冇試過？即係譬如話呢個呢第一座 A 機場 B 機場咁，有時 呢個真係要好小心啊，係啊，有時咧你去嗰A 机场走嗰阵系 B 机场，呢、這个真系都要小心，系、啊， 好狼狈同埋好焦急嘅，即系当你发觉原来睇错咗去错咗咧，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啊啊、你咧？ 我唔冇所谓嘅，因为如果当我记、我即系如果去错咗嘅话咧，我有得赖啊嘛，佢就会赖我身边嗰个。 哎呀， 你睇咗，我对佢一啲都睇咗啦。 原来你而家， 我而家做人好舒服。 试下啫，你都咁讲，哇，真是冇 做人好舒服。 哎呀，好惊，我坐呢度都感受到你嘅威力， 一阵凉意。 冇嘢冇嘢，冇嘢、 okay, okay, okay. 对我嚟讲，我而家系有事。即系冇大件事， 点都系人哋错，唔关你事。 太阳底下冇大件事。 咁我明点解我屋企会得到咁嘅遭遇，原来系咁样 嘅。你唔同我啊。 好，第三呢、這个咧，我亦都系觉得，因为冇乜所谓嘅，亦都冇乜选择。佢机场离开嗰个市区太远，于是咧落咗机，仲要坐好耐车，先至出到去一啲叫做酒店啊、景点啊。 系咁噶咯， 冇办法，系、啦。 远咩？ 所以我咪话有啲我唔系好同意，但系有啲我觉得几浪费时间。佢又冇寫咯。第四，打包太多行李啦，於是咧你 pack unpack， 即係總之你執行李都用咗好多時間。咁呢個自己選擇啦。我見過有個朋友去旅行，啊幾多日咧？嗰時唔知五日，佢真係就咁孭住一個。轻过我个背囊即系就咁一个咁样行， 系 因为佢上阵， 系因为都去嗰啲热带地方啦，咁啊只系带几件嗰啲内衣裤就算啦。 嗰啲系咪我哋识噶？ 系啊， 唔系 应该我哋识嘅有个人，系佢系咁样噶，系啊，佢去嗰啲东南亚国家嘅话，其实都几潇洒。我见佢嘅就系攞住个背囊咯，咁咧就我就话吓你冇luggage， 佢话冇啊，就系得个背囊，点解咧？又啱嘅，佢话首先我过到嗰边我买衫咯， 好嘢， 系啊，我过到嗰边先至买，咁我咪好开心咯。咁我如果我咁你都要咩噶？你都要啲嘢带翻嚟噶，咁到时先再买个 gift 咯。如果真系买得多， 系 OK 啊，我觉得佢先嘅谂法系啊，佢有啲乜嘢？佢因为去嗰个地方嘅话，所有你嘅日常生活你要嘅嘢，佢哋基本上都可以有。咁所以我既然系咁嘅话，我做咩要带咧？咁你过到嗰边嘅话，你又几得意嘅，因为刷牙用新嘅牙刷，跟住你又可以用佢哋嗰啲唔知 牙刷都唔带， 读唔到唔知系咩嘅牙膏，几好玩啊！ 系啊，特别你去嗰啲便利店。 系啊！ 哇，嗰啲蛇仔纹其实写咩？ 你又唔知写乜系嘛？点解你买翻佢嗰啲几得意？士多啤梨味嘅牙膏咁又试下咯。 咁佢嗰只牙膏白色嘅，即系代表可能系洁白啦。如果有嚿冰嘅，可能代表冰凉。 唔理佢啦，即系总之佢话要咁样嘅话，佢俾自己有啲新鲜感。我几羡慕佢嘅， 系啊。啊，下一个咧就比较特别嘅，佢话旅行嘅目的唔明确啊，因为咧 plan 太多嘢。日日都寫咗好多行程，咁變咗咧，有時要討論啦。喂，不如去呢一個啦，唔好啦，去呢一個，咁已經嘥曬啲時間。 而家我 即係太貪心啦，即係太貪心啦、 你會點啊？而家 唔會做啦。 你上次話去泰國， 嗱就咁去、 有啲地方你講咗唔去噶嘛？一定 係啊，隨緣嘅咋。 一早聽 朝係啊，今晚我哋就坐定喺度啦。喂，聽日去邊度？幾多點？係啊，就咁樣啦，三個地方係咁。拜拜。早头 咩啊？ 即系讲定啊，听日去边度？ 即系今晚讲定，听日去乜嘢就唔好现场 再三个地方 系啦， 系啦，去就去，唔去就唔使跟。 冇错 啊， 同埋因为有部车喺度，咁我觉得好，大家随缘咯。听朝唔见你 呢团友应该都上一年纪噶啦。 或者识咗好耐， 相突 系噶，嗬？ 梗系啦， 我唔想，因为你要去某个地方，我又要就你，跟住翻到嚟，我自己有一套戏。我真的见到有好多是这样，这些就真的浪费时间了、 啊、 就人地、 啊、 跟住自己是不喜欢的，整、 啊啊、 个 trip 都是、啊 啊 啊、 就是咯， 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看不想看的事，即系呢啲 trip 真系唔好。 喂，我去玩噶，我仲要对住你敲黑面咁样，唔系咩咧？ 系、嗯、下一个咧就冇乜，即系冇乜选择嘅。当你会发生就会发生个迷路嘅。当你自己咧又冇睇清楚地图，又唔熟路，又唔 冇计噶啦。系啊， 但 系 呢个真系冇办法。 千祈唔好埋怨、啊、我，有时都会有人埋怨我啊嘛。 带错晒。 喂，我会话我都未嚟过。 揾你带路啊？ 唔系，即系通常你一系话转左转右。嗱 ， 你笑翻。你个样 冇可能咯！如果我同你出 trip 嘅话，我一定唔会俾你 plan 任何嘢咯。 千祈唔好， 系啊，真唔好咯，因为你成日有啲乌龙嘢噶。 系啊， 系啊，连小羊羊阿小羊妹都咁话你。佢识咗你唔系好耐，但你 佢已经看透咗啦。 系啊，有乌龙嘢嘅啫，呢个先至系马小强。 嗱，佢再讲咧，我真系掌佢嘴噶。 点解要掌佢嘴啫？咁你系咁啊嘛？ 我真系会掌佢嘴。 咁唔系佢唔啱啊，系你自己嘅问题啊嘛。 又系我， 系梗系你咯。 OK，OK，OK， 不過文章， 所以你俾人哋冤係啱嘅。 OK， 你一定有啲烏龍嘢。 係，我笑住啦， 笑 住啦，笑 住， 笑 住烏龍 咯。 喂，但係我又覺得有啲嘢咧，佢未寫曬出嚟嘅，或者你心目中你覺得最嘥時間係咩咧？嗱，有一樣嘢我唔知啊，可能你唔覺得嘥時間啦。我覺得瞓覺係有少少嘥時間，尤其是咧，我自己試過喺韓國咧，最衰就諗住放假梗係瞓下啦，就瞓到十二點幾嘅，跟住起身慢吞吞咁樣，再做下啲衞生啊，即係攞下口啊咁出到去。已经食埋 lunch， 已经晏昼啦。咁我事后谂翻，其实呢个 trip 好似真系都几嘥时间，即系用咗喺瞓觉方面。 我觉得 OK 啊，你中意瞓咪瞓咯，系、 OK? 啊。我反而最嘥时间就系走回头路。 嗯， 点样 即系明明去咗 A 啦，然后准备去 B 啦，但原来又要兜翻转头咧，我最 但 点 解会需要咁样呢？ 咁有时你 plan 得唔好嘛， 哦、 即系你去完九龙城，你又再翻翻嚟广播道，然又再出去观塘咁样，呢啲唔好搞我。 O、okay、 K， 系啊，即系 买楼嘢啦，或除非买楼嘢啦， 总之系兜路咧，我最憎。系、啊，你话瞓到几多点冇乜所谓、 嗯， 你开心就系啦，系、 嗯、 咪？ 系、 嗯、 啊，你玩夜啲咯。 我觉得咧，其实冇话嘥时间嘅， 系 啊。除非你是要有一个行程里面有十个地方你一定要去到的、 嗯、 除非你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到今时今日我的旅行乐趣是在于的就是有时是无所谓的。 嗯、 有些地方有些景点的话我必须是要去的话呢我会将它摆在头一两日咯。 那 么我可能你去晒那些地方之后其他那些就根本就无所谓的了。我再翻转头去我仲得。 嗯、 你明白吗？即是我就算一个地方我重复去我都得、 嗯、 甚至乎已经去到一个地步的就是很多人说必定要去的地方一些叫做旅游的景点 是 我是可以不去的。 啊、我也是人、嗯、 我 最怕人多。 我可以去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嗯、我就不会觉得有些什么是叫做浪费时间、 嗯。 我曾经试过有一次的就是同一位朋友去旅行他就是那个什么都不 plan, 随缘去到一个地步的就是求其上一架巴士，我真的觉得我好佩服佢噶。求其上一架巴士，我话你唔惊，你唔知道你自己喺边嘅咩？佢话只要你喺嗰架巴士嗰度，喺其中一个站之后搭翻对面车嘅话，翻嚟嘅话，我总会翻到屋企嘅。系、 嗯、 啊，佢有佢嘅道理噶。咁、嗯、佢就系跳上一架巴士之后嘅话咧，就乱咁去咯。中意边度嘅话咧，就落车喺嗰度行，跟住喺嗰度 explore， 喺嗰度玩。咁跟住佢，总之佢就会翻嚟咯。咁我试过有一次就因为咁啊，好啊，我又跟你啊，原来我系唔得嘅，原来我 系 唔得嘅。 你嘅心态未准备好咧， 我嘅心态系准备唔到之后嘅，我相信我系做。唔到，因为我个性格系唔可以咁样噶。咁跟住我咧就去到有某个地方嘅时候嘅话咧，我开始懵啦。我就究竟去紧边啊？究竟做紧乜嘢？佢就系冇目的，咪就系我哋嘅目的咯。 哇，好 禅 啊！ 好禅啊！呢个人咁跟住，所以佢冇目的就系我哋嘅目的。咁跟住我哋就去到嘅时候嘅话，又因为咁样嘅话，你迷咗路，但系你就要见到有一啲你冇 expect 嘅风景，无端端走咗入去一间 coffee shop， 咁跟住喺嗰度嘅话就识到有一个非常之有意思嘅开。coffee shop 嘅嗰个老板喺嗰度，佢就可以从开头饮咖啡变咗饮酒，跟住大家一齐食嘢，大家一齐倾偈，识咗个朋友。 咁所以系唔系嘥时间咧？ 嗰度边度嚟噶？ 喺印度。 哇！ 系啊，你真系估唔到， 系啊。 所以呢一次佢俾咗我有一个嘅，即系一个 启 发，一个启示，一个顿悟，我就会觉得就系其实冇嘢系嘥，系、 嗯、 在乎你自己有冇啲咩嘅目标你要达到。但系其实嘅有时亦都去唔到就去唔到嘅，冇乜所谓，我觉得。 好。 I must have arms to hold me, lost without loving care. I must have my fair share. Fair, fair is a changing word, but fair is an honored promise. Just as if you're still there, I will have my fair share. Just as if a lady lay me down with justice in a long white gown, with the breath of love we can share. Yeah. Sleep with me if you dare. Celebrate my fair My Fair Share 十点半先听十点半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丰收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启德邮轮码头日前有大批抵港旅客长时间等候交通工具，政府话将会加强码头营运商同的士业界的沟通，亦都会探讨开设另一条前往尖沙咀的特别巴士路线，考虑增设非专营巴士服务，会在下一艘大型邮轮访港之前落实。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加大诱因或者有可能吸引司机到邮轮码头载客。由于市区去邮轮码头车程需时，若果没有乘客就要吉车而回。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个节目说，有需要开办邮轮码头往返尖沙咀特别巴士服务，但是因为大部分旅客用信用卡给车费，每次需时大约30秒，较一般市民用八达通拍卡上车非常慢，建议邮轮公司派发乘车券给游客，加快登上巴士的速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到乌克兰危机和双边合作问题。王毅强调，中方在任何国际多边场合都将会秉持独立公正立场，发出客观理性声音，积极推动劝和促谈，致力寻求政治解决途径。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说，俄方高度赞同中方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赞赏并且欢迎中方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另外，王毅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三月访俄以来，两国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都取得新进展，事实证明中俄两国是信得过、靠得住的好朋友、好伙伴。 泰国政治僵局可能出现变化，在五月下议院选举赢得第二多议席的卫泰党退出前进党领导的八党联盟之后，宣布和副总理兼卫生部长亚努廷领导的保守派泰自豪党组建政府。卫泰党和泰自豪党表明对其他政党加入联盟持开放态度。卫泰党党魁春南说会继续推举地产大亨舍他出任总理。亚努廷表示泰自豪党和卫泰党筹组联合政府的条件包括不修改侮辱君主罪、不得邀请前进党加入和不得形成少数派政府。反对派前进党胜出五月大选之后和卫泰党组成八党联盟寻求组阁，但是党魁皮塔未能够获国会上下议院过半数支持出任总理，其后更加被否决候选人的资格。皮塔之后将组阁权交给卫泰党。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本周后期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30点，跌307点，总成交金额36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3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74元，跌3毫；腾讯控股334.8元，跌6.2元；美团140元，系跌4.7元；阿里巴巴93.5元，跌2.1元；南方恒生科技4.32.6元，跌1.02毫；友邦保险72.7元，跌3元；建设银行4.28元，跌3仙；恒生中国企业68.12元，跌1.3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43.3，瑞士法郎0.874，加元1.339，人民币7.215，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2358点，升103点。港金报1802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39美元，卖出19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提你，荃湾惠泉路有车辆着火，介乎庙岗街至到石围角路一段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目前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至于路面情况，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彩虹村一带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多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车多，目前龙尾在城门道。另外西贡公路来回近北港路比较挤塞，目前龙尾在津桥同埋喺翠塘路。咁另外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青屿干线小濠湾机场、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观塘、屯门公路由金塘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亚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在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泻，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喺世界唔少地方触发严重嘅山泥倾泻，所以我哋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喺香港发生，我哋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你同我张家辉都唔可以置身事外。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啊！你而家风骚快活人啊，星期二嘅早上，我咧就唔系一个识理财嘅人，咁啊，就所以咧，即系喺呢方面咧比较差嘅。今日咧睇一篇文章咧，有个日本嘅叫理财专家分享咗叫红绿灯储钱法，咁啊，大家睇下觉得有咩嘅睇法啦、 啊。 红绿灯储钱法，首先由红灯开始啦。红灯咧就话你一定会有啲远啲嘅、大啲嘅目标嘅，例如话买楼、买车或者等等啦吓，即系啲比较昂贵啲嘅、远啲嘅计划。于是咧就入咗叫红灯储钱嘅嗰个区域啦，总之摆呢个区域嘅钱咧，死都 唔用， 成咬都唔用得嘅，系啦，入咗去就系入咗去噶啦，你当唔见咗呢笔钱啦，咁样就叫红灯钱。黄灯系乜嘢咧？唔需要太多嘅，只系每月咧抽一小部分出嚟，呢个咧就 系 放一啲叫做突然出现嘅消费、突然出现未必系旅行，甚至唔舒服啊，忽然撞咗车要整啊，即系等等啦，即系总之系突然出现嘅支出，系啦，咁但系就唔需要太多嘅，因为唔系成日有啲突发事件啦。咁最后咧就系绿灯啦，咁好清楚咧就话呢一笔钱系可以用嚟玩啊，系啊，经常性开支系用得嘅咁样， 我哋玩 得唔得？总之所有 玩定系经常性开支啊？ 经常性开支 两件事嚟嘅， 经常性开支。咁、有时玩都算系开支嚟啫， 唔好。玩你可以唔玩噶嘛？如果你冇錢，但 係 經常性開支你一定要俾噶嘛。 即係 例如話 講 電費、水費、地租呢啲咁嘅嘢，你唔可以爭噶嘛，一定要俾噶嘛。嚇，可能交租咁呢啲咪經常性開支咯。 係 啦，係咪咁講啊？ 有冇好用處啊？你覺得呢個紅綠燈儲錢法？ 本人嚟講， 永遠都係處於紅燈。 我冇燈， 衝紅燈嘅狀態。 能夠有啲錢喺我面前出現已經萬幸啦。 你明唔明啊？未来 咪咯，你又话红灯、绿灯咁样样，你唔好搞啦。 系啦，又黄灯， 我退出啊！你，我觉得你真系直情系啄我呀！ 咁你点理财啊？ 我 系啊，咁你总有噶嘛？你总有噶嘛？ 唔知点解咧？我真系储唔到钱 嘅。啊，我嘅理财我简单啲，我简单啲嘅就系话有几多使几多。 即 系赚多啲，使多啲；赚少啲，使少啲。但 系 永远唔会 over 我嘅支出，我嘅收入， 即系唔会先使未来钱。 唔够胆，我从来都唔够胆嘅，因为穷过， 系 啊，即 系 而家都唔系话收入好好。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就因为你穷过，所以你知道嘅就 系， 有时啲日子系 好 难过， 系啊，可以好难过。 哇，而家仲系十六号，真系咁 啊 死得啦！ 系啊，真系试过噶。 跟住又有啲单，蓝色嘅单，咦，红色嘅。单喎，呢啲就唔绿灯啦，咪咯，红色嘅单喎 ，reminder， 咪咯，你收过啲红色嘅单咩？ 收过啦， 红色之后仲有一个颜色嘅，如果最后真系最后警告嘅，你唔俾就 cut 嘅单。 咩颜色啊？咪红色咯， 唔系，仲有一个嘅。 系真系三重嘅、我收过啦，系啊， 系乜嘢收呢一张？ 都系嗰啲水电煤 啦，系啊，水电煤啦，呢啲好担心嘅，因为佢 cut 咗个佢好麻烦嘅。 电话都试过啦，手提电话你试过未啊？ 俾人 cut 咗，我唔记得交啫， 系啊， 我唔记得交电费啫。 然后咧，我打去哀啊，因为要罚款啊。 嗯， 梗系要哀啦，我哋呢啲穷人嚟啦嘛。哇，你笑我穷啊，你咁衰。 我唔敢啊，我心里面笑啫。我唔敢笑出口。 我第一次听人讲话要打去哀，冇咯，冇。 即系佢冇试过咯。 系啦，佢真系要噶。 我 系 用嗰啲 auto banking， 我以前有试过嘅，即系真系个个月头都烦啊嘛。你个个月交钱，咁啊用 auto banking， 所以就 系啊咁咯，真系会好。好辛苦嘅，即系 你点翳佢啊？你话俾佢听，我冇钱啊！ 总之用我自己的方法啦，例如 我咪就 问紧 你个方法系乜嘢咯？ 唔好意思啊，唔够钱啊，我又收唔到你啲单啊，即系冇所谓 用 理 由，系冇所谓用奇 迹啦。系咪每对佢挨一次啊？ 佢通常几个月噶，你真系冇呢迟 交 嘅经验， 系 啊，咁咯，系啊。通常特别电话咧，我碰到一啲都几好嘅，佢通常话咁你快啲交翻啦，咁样下次冇啦，咁 样系。我用过你呢一招，我用过呢一招嘅就系嗰阵。就系 cut 咩咧？好似系电费啊，电费通常都系电费嘅，佢就会寄嚟啦。跟住我咪就系打电话同佢讲，我就系话唔好意思啊，我收唔到你张电费单咯。由头到尾都收冇收过你嘅电话。佢系咩？李小姐，咁我帮你核对下你所有嘅资料啊，系啱嘅话，咁咧就总之就系收， 总之系收唔到，唔知点解 收唔到。咁我就谂，我咁而家系咁，我哋几日之内我会再寄多张俾你嘅，咪又拖咗几日咯？拖咗几多？唔 系你。冇办法嘅，系真 系 啊，系啊， 系啊， 有啲嘢永远唔拖得，就系嗰啲罚款嘅，你千祈唔好拖，因为咧佢过咗期限咧，我试过有一次唔记得咗，哇，去到入咗去之后咧，佢 reject 啊，唔俾你交，已经啱啱过咗，唔俾你交，于是佢唔知加咗几多钱咧，即系佢再贵嘅，譬如可能$320咁，已经唔系$320噶啦，唔知跳咗几个，再唔交咧，哦冇得交添噶啦，就要上庭噶啦，所以千祈呢一方面就唔好，唔该你啊，即 系 嗰啲 系车系嘛，车嘅罚款， 罚款嗰啲就千祈。 呢啲富人嘅玩意梗系唔得 啦， 车车子个车啊， 系 咯， 系车， 系啦。仲要系车住只车， 你同我讲啲咁嘅嘢， 系咪咯？哇！我哋 我都唔系 伤口撒盐啊！ 我哋都唔系个 level， 系咯？咦？我啲日常生活电话 系 都无以为继， 我哋认我哋系穷鬼。 痛苦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茶沫有喝光，酒变酸。 望常情，人生很昂贵，请不要浪费。人要活得漂亮，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时间，避免将时间花在一些不值得的事情上面。人生最不值得做的十件事包括：第一，浪费时间在错误的人身上。很多人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投入太多自己的时间和生命在不啱的人身上，最后浪费时间、浪费青春、浪费人生。第二，逃避问题。面对人生当中的各种问题，如果你不积极解决，问题就会越堆越多，然后有一日就会成为压垮你生活的最大凶手。第三，成为别人。好多人花了很多时间试图成为他人，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永远没办法变成另一个人，你追逐的只是一个影子，一个不存在的事物。一个人不要尝试成为人家，必须成为自己心目中的自己，走自己的路。第四，活在过去。人不应该将时间太过眷恋摆在以前，而是活在当下，专注当下。无论以前是几值得你去缅怀，过去已经没办法改变的了，所以应该活在今天。第五，害怕做错事情。萧伯纳曾经讲过，成功不在于从不犯错，而是在于同样的错误绝对不会做第二次。如果人生必须犯错才可以成功，那你应该尽早犯错，在年轻的时候就犯错，所需要承担的代价就会越轻。第六，犹豫不决。越少的犹豫，越少的拖延，人生就能够越好。相信你的直觉，如果犹豫了半日之后又做出错误的决定，就没有时间再尝试其他的选项，也都丧失了翻身的机会的了。第七，同人地比较。不需要羡慕人地，亦都不需要拿自己同人地比较。每一个人包括你都是特别。第八，埋怨。试下过一个没有埋怨的人生，你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已经越来越好了。当你停止抱怨，就是选择不让坏情绪破坏你的人生。抱怨往往是为了宣泄，但这种方法是错误的，是浪费时间。第九，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事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有时候必须懂得真诚面对内心的想法，做你真正想做的事。人生应该将时间花在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咁你嘅人生先会过得有价值。最后一个就系、是、太迟开始追求自己想要嘅人生。有啲人能够得到自己追求嘅东西，经常都只系因为佢哋能够支持得较耐。唔好太早放弃。人生最令人后悔嘅，往往系嗰啲明知道自己可以早啲开始，但系碍于各种原因一拖再拖而太迟开始啦。面对自己想要的人生，越早开始追求，就越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成功。今日开始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尽管人生有很多的路，犹豫着不知应该选哪一条路去行，犹豫着应该同哪一个继续过你的人生，凭着自己内心的想法做你想做的事，你的人生必定会更加美满。送给你有今天的文章。 命途命途满是得失分计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抓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 过去了似未能还原，增醒心是长远。夫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只顾艰难成败不去算。 我上星期俾一份文件你，叫你 check 多次，最迟寻日要俾翻我噶，等我可以俾老细。点解我今日咧仲未收到噶？ 我冇收过你讲嗰份文件、啊。 冇收过？我上星期明明将佢入咗信封，然后放喺你台面噶。 咁个信封面有冇写清楚系俾我嘅先？重要信件就要好似选举事务处寄俾选民嘅提示信咁样。信封是米色的，上面印有需立刻处理与投票权有关的红色提示，写得清清楚楚的。 这封信我前日收到、哦、 那你就应该尽快以电邮、邮寄或者传真在8月25号或者之前回复。 不回复有什么后果的？ 有机会失去选民身份，投不到票的。 蛤？那我要即刻去回复先。 以上资讯由选举事务处提供。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 高家家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放松范围咧，去到第二个钟头，一听完新闻之后，翻嚟就有。 树窿树窿， 要话落啊啦！ 隆隆隆， 我哋会有得出咩笑？ 冇错啦， 一阵间。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Dr. Matthew 你好， 你好， 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 大家好， 又嚟到呢一个环节嘅啦。咁呢个环节咧，系啦，觉得非常之好，同埋好重要啊。因为有阵时咧，我记得以前咧，即系有个故事啦，吓，即系讲到有个战俘啦，好多年之后咧，仲系唔开心。啲人话：，诶，点解你仲系咁唔开心？佢话：我唔能够忘记啲人对我做嘅一啲事啊，即系喺一个集中营里边咧，点样虐待自己啊，点样点样，我唔能够宽恕嗰啲人。咁佢啲人就话啦：，咁但系你咪将自己繼續運翻個集中營冇出到嚟咯咁樣。今日我哋係咪講寬恕啊？ 係啊，咁我哋講寬恕之前咧，麻煩大家攞本小氣簿出嚟咯。最近嘅生活， 你 嘅小氣 簿 記錄咗啲咩咧？有啲咩人黑你真啊？見到佢前面，真佢後邊。 自私，我最憎啲人自私。其实自私已经包含所有嘢噶啦，即系佢自私嘅，梗系啦，因为佢净系谂自己嘛。你谂自己嘅，你可以去到一个地步系 无敌噶啦， 无敌噶啦， 系啊， 自私真系无敌 噶 喎，系嘛？但系佢就成日讲一句，佢就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啦，系嘛？仲要攞正牌去自私，自私嘅人系我最憎 嘅。 我自私加虚伪。 虚伪 系啊，即系话， 即系点样虚伪？ 表面咧话我就系一个好人嚟噶，系啊，我系尊师重道噶，但系背地里咧就一咳咧就话正衰人嚟噶嘛，文文啊，同埋即系同佢 表里不一致， 表里不一致， 冇错冇错。 仲有仲有仲有，讲大话， 讲大话 系啊，仲有。生安白做 啊，咁 系啊，即系你造谣生非、搬弄是非啊，系啊，诬蔑人哋啊，扮我个小气宝， 小气宝未讲嘢，我讲嘢，扮好人或者扮可怜， 啱啊， 系啊，因为咧，我觉得咧，扮可怜先至可恶啊，因为当一个人要扮可怜嘅时候，佢会引发起其他人嘅同情心，就会觉得佢做嘅嘢咧就系。比较是可以能够接受的，能够原谅的。其实强嗰个人唔代表佢做错噶，但系佢一扮可怜嘅话，周围嘅人就会觉得嘅就系你咁样你都恰佢，你咁你都话佢，即系呢啲位嘅话，我真系觉得扮可怜嘅人咧，可怜嘅人都更可恨。 听唔听到我呢啲声？ 拳头，拳头。 到 Michael， 我就唔中意嗰啲咧，即系对人讲人话，对鬼讲鬼话，即系咩都系佢讲嘅，即系可能对阿 A 咧就闹下 B， 对阿 B 咧闹翻阿 A 咁样，即系好似咧喺一啲嘅职场里边啦吓，系争取自己嘅最多嘅朋友，咁就不停就喺度，嗰啲叫咩啊？人情啊，嗰啲咩是非当人情， 是非当人情 咁样，我唔中意呢啲。 我都系同大家一样咧，就系唔中意自私嘅人。咁我想问啊，自私同埋自我系咪同一样嘢咧？定有分别咧？ 唔同， 咁个分别喺边度？自私同自我， 自私就系将自我无限扩大，为咗自我利益而去做一啲只益自己但系损害人哋嘅嘢。我觉得， 譬如有啲人又话啊，有啲小朋友有自闭症嘅，佢嘅心态咧系比较自我，我哋唔会用自先扬嘅。 唔会。 咁个分别喺边度咧？就系、是、自我嘅人咧，就系当佢做嗰样嘢嘅时候咧，向自己角度出发。 不過佢唔知道其他人嘅諗法。佢做嘢咧係唔想，唔係想傷害大家，不過就係用自己嘅角度。但係自私嘅人就係、是、我記得自己嘅想法，都睇到你嘅想法，不過唔理你嘅感受。係 冇錯， 去做自己想要 的。我試過有一個例子就係咁樣，有喺一個公共車輛嗰度咧，有個人打尖喎。我以為喂你做咩打尖啊咁樣？佢我趕時間啊嘛。嗱，佢趕時間，於是咧佢就要打尖。咁其他人都趕時間嘅喎，點、解你又唔諗嘅咧？咁樣係就係咁咯。 所以對其他人嘅時候咧，覺得唉做啲黑我哋真嘅咧，好難寬恕。咁如果嗰个人唔系陌生人，系你屋企人，咁又点算呢？咁咪得。 Doctor Matthew 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阿辉，今年40几岁，我都算一个几内向同自卑嘅人啊，冇话拍拖啦，朋友都冇几多个。其实我嗰个性格上嘅缺陷咧，都来自我老豆嘅。细个嗰阵，老豆一日到黑咧，净系佢系赌钱、赌钱、赌钱，走嚟周街都系嗰啲赌债。人哋嘅童年回忆就游乐场啊，打游戏机啊咁。我童年回忆系咩啊？即系阿爸赌输钱就搵我同阿妈出气，闹几句啊，不得止啊，有时仲喐手喐脚添。阿妈为咗帮佢还债，就周围问啲亲戚朋友借钱，有时啊仲拖埋我问人借添啊。虽然嗰阵时读紧小学啫，但我已经识性噶啦，我觉得好难堪啊，好自卑啊。最后一次，我记得屋企系俾人淋红油啊，成个门口都系，阿妈顶唔顺啦，两个人咪分开咗咯。眨下眼20几年啦，而家咧我同阿妈一齐住，生活算系咁啦，简简单单。不过最近阿妈话阿爸揾翻佢，又话佢已经戒咗赌瘾好多年，而家有份正职。好似咩做保安啩，自己一个人住劏房。佢同阿妈讲好挂住我哋，仲问可唔可以出嚟食饭见下面。啊，唔知点解我听完之后咧，我心情好奇怪。一方面佢而家都年纪大啦，或多或少我做仔嘅都有担心佢晚年点过嘅。但另一方面我谂翻佢以前做过咁多衰嘢，我真系好憎佢啊！我真系唔识点样。点解宽恕呢个老豆啊？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 今次呢一个咧就讲啊，宽恕家人啊，会唔会喺宽恕当中咧系最难 嘅？系啊， 好难做得到啊！我觉得，但系点解会有唔同咧？嗬， 系啦，咁我不如问下大家啦，你觉得？冇话家人啦，点解宽恕本身已经好难啊？难喺边度咧？ 因为不停谂翻以前嗰啲嘢咯，即系佢好似里边嗰个男仔咁啦，不停谂翻阿爸点样打佢啊，争人钱啊，令到阿妈唔开心啊嗰啲。 就系重复回忆翻以往嘅伤害嘅记忆咧，令到好难宽恕嘅，个情绪仲喺度啦。仲有冇啊？有啲人觉得，诶，好难宽恕，其中原因就系咩啊？就系觉得唔公平咯。如果宽恕咗啫话，咁即系佢做错嘢唔使负翻责任噶咯。 系啊，呢个系。 同埋，我覺得唔單止唔公平呢樣嘢係真係最最辛苦，尤其是係家人。 家人 嚟。同埋我會覺得另外一樣嘢嘅就係、是，你明明知道佢做得唔好，其實佢係應該唔可以再咁樣繼續對，但係屋企人嘅話，你係會俾佢不斷又不斷不斷咁樣去輪迴同一樣嘅錯誤。咁就一句説話嘅就係、是，都係屋企人咧，算啦。我最憎呢一句。 特別 係 我 屋企人算啦。 我識得有啲朋友真係爛到咧，次次搞到屋企即係哇反曬面啦，跟住佢就走咗啦。然後咧若干唔知一個月後幾時又翻嚟，又好似啊買買嚿燒肉係啦，跟住又扎即係不斷咁樣樣。 循 環咯。係啊。好辛苦，好痛苦。 然后另一个原因咧，就系唔知有冇经历过，就系觉得宽恕咧，就系咁啊，咪唔可以报仇咯。有啲人觉得哇，我宽恕咗你，咁我点样报仇啊？条气唔顺，有冇咁嘅原因啦？有冇听过咧？就系受害者嘅心态啊。有啲人觉得如果我宽恕咗嘅话咧，我咪唔可以做翻个受害者咯。咁我想问大家，受害者有啲咩益处咧？当你扮演受害者嘅时候， 麻醉自己咯，系啊，用嗰啲悲伤麻醉自己， 自我同情自己咯， 觉得自己系啱嘅咯， 系啊， 讲嘢大声啲咯，衰衰你啦，咁样 冇错啊，咁啊背后咩好处就系你欠我咯，你要做翻你要 please 我咯，氹我高兴咯，咁如果宽恕嘅话，我冇呢个角色，我冇晒啲着数，咁呢啲种种原因咧，令我哋啊宽恕都系好艰难嘅，咁我调翻转就问大家啦，就系咁如果宽恕有咩好处咧？你估？ 放过自己， 放 过 自己，放 过 人， 唔使咁辛苦啊，个心开心。 又或者， 因为有时你谂翻起咧，你 好 猛 噶， 仲仍然好似啱啱琴日得罪完你咁噶。其实自己都唔好过， 藏住到气噶。我依家谂翻都兴啊！ 咁你试过旅行嘅时候，你有冇试过旅行嘅时候咧？啊，旅行之前有个人讲句说话，得咗你一句说话，你成个旅行咧带住对方嘅说话，你哇，日日都系唔开心，真系好唔抵喎。 系啊，系啊，系。又好似剛才我信裏面嗰個人咁啦，咁如果佢而家好似冇咗個完整嘅家庭，如果佢能夠寬恕，又或者如果可以喺翻埋一齊，變翻又擁有翻個完整嘅家庭咯，其實雙贏啦，即係如果能夠放低嘅話， 講嘅易咯， 做啊好難， 做好難， 真係好難。 咁不如講下心理學咧，發現咧，如果你能夠寬恕，有咩好處咯？第一個好處咧就係你嘅憤怒咧就真係少啲嘅喎。你患上抑郁症啦、焦虑症嘅机会咧，又系细啲嘅。咁另外就系话，如果你系结咗婚嘅话咧，你越懂得宽恕咧，个婚姻关 系 又系好啲嘅。 咁啊， 有咁多好处啦。咁不如咧，倾下就系、是、你黑你真嘅人咧，我想问黑你真人咁多人都对你有影响，点解特别黑你真嘅人咧，特别令到你咁伤心、咁难过嘅咧？你可唔可以讲下最黑你真嘅人去做嗰样嘢，佢触碰到啲咩底线啊？你有啲咩介怀噶？第二个问题啦，就系调翻转，你冇啲咩人系好欣赏嘅？ 触碰到我嘅底线，我相信有时触碰到就系因为佢可能讲咗一啲我觉得带有挑衅性啦，又或者带有侮辱性嘅说话啦，咁我就会觉得系咯，好憎咁咯，系啊。 我问呢个问题咧，你留意一下就系、是、通常黑你真嘅，点解佢有本事令到你咁上心咁憎你咧？就系、是、因为佢做咗样嘢，你自己系最唔想自己做。佢做晒俾你睇，甚至乎淋漓尽致，先黑你真啫嘛。咁调翻转，点解有啲人你特别欣赏嘅咧？就系、是、你好想自己 我做唔到嘅嘢咯。 系啊， 但佢做晒咯。 佢做晒，我自己好想自己做，我做唔到，但系做得好好，所以令你好欣赏。咁、所以头先两个问题咧，带出咗咩信息咧？就系、是、话啊，好多时候你唔中意人都好，你中意人都好咧，其实背后反映你内心嘅世界。 哦、 即是你的意思，譬如可能我哋就咁讲啦，我最憎嘅人嘅话咧，就系啲好自私自利嘅人。咁但系其实咧，我就系尽量希望自己他朝唔好成为一个咁样嘅人。 冇错。 而我欣赏嗰个人嘅就点啊，佢系一个好大方嘅、又或者佢就系佢系一个好好嘅人。咁所以佢就我会欣赏佢。 系啊，所以你留意周围身边人咧， 其实同一样嘢嚟嘅。 系啊，同一样嘢，好似一个 即系一面两睇嘅嘢嚟嘅啫。 系啊，反映咗你自己嘅内心、你嘅价值观啦。 我 value 吓啊，哦， 明白。 咦，你咁你系乜嘢啊？小强你系咩？ 小强中意曱甴， 最嗱我真系会嬲噶吓， 最憎干净， 最憎干净，笑我嘅人， 最憎干净， 系啊，最中意偷嘢食。我觉得咧，其实点解会嬲一个人咧，就系因为你其实对佢有期望，你系。是啊，如果你说街边有个人他扔出个脚我嬲一阵我都不记得了、但如果我嬲个人他哇原来是好朋友来的他这样做、即是我期望所有幻灭晒、为什么你会这样对我呢、其实每一次嬲啊每一次想起呢其实内心是很不舒服。 好像伤口不好。 是啊我成日觉得很多古灵精怪的病就是因为这些情绪呢牛出。 有很多古灵精怪的病。 例如见到污糟。 会不会有感情你才会真的 系 咁咬牙齿齿地去嬲一个人， 系啊，你有感情啊， 所以嬲家人系特别难，会唔会系个感情啊？啊，讲出个， 咁你有冇试过最耐咧嬲个人嬲几耐啊？你嘅记录你谂啊， 嬲紧而家， 可以嬲几时开始先？可以嬲好耐噶， 可以好耐噶， 十年以上。 因为咧嗱，你好难放低啦，你嬲咗佢，你就唔再见佢啦，或者你唔同佢倾偈啊嘛。咁你中间如果佢又唔揾翻你咧，咁你好难会成件事冇咗噶嘛。 系啊，十年以上有啊，你 有 咪 有啊？真有， 真系有。 仲嬲紧，不过 你又有啊？ 你都有 冇？我冇啊，不过系我讲呢个 client 咧，就一个家长，佢。点样联络我？其实咧话，其实系谂住自杀，系好 depressed。咁我吓系咁样，不如你嚟我啲学校啦。我有八个礼拜 mindfulness 训练，咁你试下听，帮到你啦。咁呢个爸爸咧参过八个礼拜之后咧，佢第一个分享就咩咧？话我谂住八个星期，你教我啲方法系帮我点样去处理自己啲唔开心。但发觉唔系啊，每日就系不断喺度 practice 去做 meditation。但好奇怪咧就系、是。当我咩都唔做，俾我自己静翻落嚟嘅时候咧，我发觉我啲嘢睇得清楚咗啊！佢话最大嘅体会系咩咧？就系佢咧，其实同个前妻咧分咗手， 十几年是不相往来，是没有见过面的。咁点知有一晚咧，就呢八个男朋友咧，就一晚佢系好辛苦，痛到凌晨两三点咧，佢系好辛苦。嗰晚黑佢选择打电话俾个前妻，点知前妻咧二话不说飞车过去送咗去医院。嗰刹那咧，佢十几年嘅怨恨咧，放低晒。 哇！呢个好好， 好好，但系有乜就系咁点解咁大嘅体会咧？佢话就系、是、以前我就睇到咩啊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乜嘢啱，咩唔啱咯？但系呢八个嘅修炼咧，帮我哋就咩就系 What is kind？ 有啲咩嘢除咗啱与错之外系更重要？咁、我发觉啊，都系好好就系、是，当你嚟个宽恕嘅时候咧，就系、是、你睇嘢角度系拉翻阔，唔系从佢对与错啊，而话 What is kind？ 原来可能只是争一线之差， 一线之差， 或者个想法就系由嗰一晚开始佢就摆低晒。 系啊，即系嗰晚黑就系同太太嘅关系转化咗啦，包括同个仔嘅关系都转化咗。 其实佢系赚咗噶噃， 赚咗、 人生里边吓， 同埋十几年不相往来，就系嗰晚黑你一个选择，一个态度，你转化咗咁多年嘅 suffering。那個關係， 他有沒有告訴你為什麼他打電話給他前妻的那一剎那？ 有啊，他就說當時當你痛到生命有危險的時候，就是那一剎那想起你人生最重要的人是哪一個，他想起自己的前妻，當他想起就是除了前妻做得不好的時候，不如你試試打個電話給他，看看有沒有幫到你。他放下自己的仇恨、怨恨，怎麼太太就二話不說飛車過來。 可能佢太太都等紧佢呢个电话等咗十几年，有时就系咪先？即大家可能系嬲，但系我要你道歉先，系啦，即系边个踏出一步，咁跟住成件事就已经完美结束啦。 I am a woman. Hashtag feminine, feminism in my system. Hashtag woman， 几千种人，几千种神，一加也指引。标签我的身份， 听听个无谓的声音， 打开着黄塔。 唔使扮我知，识当唔识当，话要做自己，其实换到房。心情唔好，拍埋几张床，一班姊妹陪我陪天光。除咗道理乜都讲，坐埋一齐，本身就发光。自在就系唔会再彷徨，自由就系唔需要伪装。 不失礼， 在一起可甩开自闭。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旺角再有大厦怀疑有石屎坠下，击中一架九巴，冇人受伤。事发喺朝早9:00，警方话弥敦道新兴大厦有怀疑石屎堕下，现场有三个巴士站需要封闭。康文署移除弥敦道近尖沙咀警署外一棵有倒冧风险的古树名木，以保障公众安全。署方说这棵细叶榕高大约14米，树木主干基部和一条位于行人路上的主要枝干有明显木质腐烂和树洞。署方一直定期检查和采取护养和风险缓减措施，并且在2013年联同路政署为那棵树提供金属铁架作支撑，但是这棵树的健康和结构状况 况持续转差，为顾及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署方分别向城市林务咨询小组、油尖旺区议会和发展局绿化、园景及树木管理组咨询移除建议，并且获得支持，今日移除，并且会安排在柏丽购物大道保种一棵垂叶榕。海关关长何佩珊话：身负维护香港和国家安全的重任，海关坚决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强化口岸反恐应变，严查远对抗物品进入香港或者输往内地，切实维护政治安全。何佩珊在大公报撰文提到，海关积极配合特区政府跨部门协作打击水货活动，减少对社区民生带来的滋扰，同时致力保障消费者权益，大力打击坊间的不良商户，令到市民和访港旅客安心消费。何佩珊又透露，计划进一步加强结合空运、海运和陆路运输的多式联运，正是积极与珠海市政府和内地海关推展空陆鲜活食品快线先导计划，希望将内地优质高端产品更有效安全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亦都将外地的鲜活产品引进内地市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话，日前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只是讨论了乌方提出的和平倡议，承认与会者在某些问题上缺乏共识，但是所有出席的国家都全力支持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与会者同意在大约六星期内举行另一次会议。路透社引述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话，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各方进行广泛接触和沟通，听取了各方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各方积极评价李辉出席会议，全力支持中方为劝和促谈发挥的积极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本周后期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03点，跌234点，总成交金额51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8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8跌2.4，腾讯控股335.2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4.32跌8.6，�阿里巴巴93.65跌1.95，美团141.5跌3.2，恒生中国企业68.38跌1.12，友邦保险72.6跌4，理想汽车178.3跌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43.3，瑞士法郎0.874，加元1.339，人民币7.211，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2350点，升96点。港金报18015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29美元，卖出193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提你，较早前惠泉路嘅车辆着火，咁介乎庙岗街至到石围角路嘅全线已经解封噶啦。咁去到西流角路方向，近惠泉体育馆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再重复多次啦，较早前惠泉路嘅车辆着火，介乎庙岗街至石围角路嘅全线已经解封咗。咁去西流角路方向，近惠泉体育馆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兆康港鐵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黎圍。重複多次，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兆康港鐵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黎圍。睇返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西行龍尾波斯富街，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车多，咁龙尾去到大涌口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青屿干线小豪湾机场、葵涌道上程长路支路观塘、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咁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高会长，我同吴建设已经倾好啦，将佢间厂嘅设备应该拆嘅拆，应该留嘅留，然后合并到我新起嘅钢厂。 唔得啊，许半夏，呢间系省怡钢，就算改咗名，佢以前都系国营厂，就咁样处理，呢个责任边个都承担唔起。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消费券在手，大家齐出手。八达通用户一嘟就用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用户用手机应用程式就得，用电子支付方便又易用。食、买、玩，本地门市同网店都用到，注意限期同余额，记得用晒佢。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睇下啦。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係最快活㗎喇。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呢，咁就记得每朝10:00到1:00，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继续翻嚟我哋第二节咧，今日要讲宽恕，特别咧就系家人篇。头先我哋讨论咗好多有关于嘅，就系譬如可能我哋自己啦，自身小气簿里面嘅话，就 好厚。 电话簿 仲有三册， 电话簿第廿版，出到第廿版 装版， 精装。咁应该好有个人经验啦。咁我想问下你啦，小强，forgive 等等于 forget 咧？啲人就话 I forget， 等于，我觉得系一个过程嚟嘅。你要原谅一个人，你要忘记， 真系咩？但如果我记得，但系我 forgive 唔得嘅咩？即系因为有啲嘢真系发生咗，你真系唔会 forgive 咁啊，唔会 forget 噶嘛，唔会 forget。 你讲得啱啊 ，Michael。心理学研究发现咧，就系成日啲人误解咗，就系 I forgive 等于 I forget， 其实唔系嘅。就算你 forgive 咗咧，嗰个伤痛嘅经历咧。你都會記得嘅， 唔係你可以控制嘅嘛？ 係啊，心理學就係我哋唔可以 suppress 我哋嘅 memory， 我唔可以壓抑住自己嘅記憶嘅，我記得咪記到咯。不過就係、我記得唔代表我唔寬恕咯。除非就咩咧，就係、你得閒撩翻啲唔開心嘅，又講對方咧，你欠我欠我乜乜咧，咁就 嗌交嗰陣最興嘅有啲 係啦。咁但係明白就係、有時你記得以往啲傷心嘅經歷嘅時候咧，唔代表你唔係寬恕咯。咁样啦，第一个迷思。咁第二个迷思咧，即系话我嬲嗰个人好啊？点解啊？就系、惩罚佢咯。 系啊， 其实惩罚紧自己添。 系、OK、啊，你觉得 OK 系咪啊？ 其实头先上半决嗰时候咧，我哋就即系讲紧嘅就系永远都系要有啲嘢你要宽恕啦。但系宽恕系咪就系等同于嘅就系对你自己嚟讲嘅话系一个解脱咧？等唔等同咧？因为我觉得有时。你嬲一路都嬲住嗰个人嘅话咧，系因为嗰件事系真系冇办法能够攞到平衡，或者冇办法能够攞到一个公平嘅时候嘅话，我觉得咁样嘅话，我反而比原谅佢舒服啲。 系放自己一 晚，你明我讲咩嘛？系、 啊， 即系我觉得我要有一个惩罚对嗰个人，所以我唔想宽恕佢。 唔想宽恕佢， 我唔想宽恕佢， 我唔想宽恕佢啊！ 系啊，我嬲佢比宽恕佢舒服咯。 好嘅， 你会有 咁嘅 情况 啊？ 同意，同意。 你觉得好似 ？Sorry， 我觉得我自己系唔啱，系啦，我知道唔应该咁嘅，应该要有仁慈，应该要有乜？但我点解要宽恕佢啫？ 我哋又唔系圣人，嗬？我哋又唔系要个贞节牌坊，我就系嬲死你。 系啊，牌坊烂咗。 比宽恕佢舒服咯。 系，咁啊都系真嘅。我想讲咧，有个心理学家咧，佢专系做宽恕，做咗好多年研究，但系有一日。有个悲剧发生就系咩咧？就系佢收到个小仔公仔新年嗰日啊，佢细佬打俾佢话：妈妈俾人杀咗，仲要妈妈俾人杀嘅时候咧，系之前咧系俾妈妈系被性侵犯噶。佢哇杀啦咧，即刻飞去现场，佢系嬲到飞起，但系上天开咗好大嘅玩笑。你做咗成十年研究关于宽恕，教人宽恕。发生咩悲剧？ 你点样宽 恕？恕到 你点宽恕？ 系啊，真系好艰难噶。咁最尾咧，佢真系宽恕到。点解你会同大家做一个心理练习咧？就系佢 develop 出嚟嘅，有五个步骤。不过咧，我想带出头先阿 Sarah 讲就系、是，有时真系好，真系好嬲啊嘛。我需要去发泄自己，我宁愿我唔宽恕佢都好嘅。咁个教授都话 公道啲， 系啊，唔系我突然间阿 Doctor 你呢个故事咧，即系如果我系嗰个心理学家。如果我妈妈咁样遭逢不测，我点解要宽恕你？ 嗯，系啊，好难， 冇必要宽恕你啊，系咪先？ 佢当时嘅反应咩就系，我想攞个人俾我咧，我杀咗佢嘅啫。咁佢话咧，其实宽恕咧都系一个 journey， 系一个旅程嚟噶。如果你杀落个 anger 仲喺度嘅时候咧，你唔好逼自己咯。有时你唔 ready 嘅时候咧，就系、俾自己空间，等情绪慢慢消化咗先，亦都唔需要 force 人哋去宽恕。其实宽恕咧系一个旅程嚟噶。嗯、所以就话啊，宽恕都系要学习嘅。咁我想问多个问题啦。 好， 宽恕等唔等于修和咧？英文叫 forgive， 一个就系 reconciliation，reconcile。你觉得宽恕同埋修和系咪同一样嘢咧？如果唔系嘅话，咁分别喺边度啊？我要宽恕，或者我要同一个人去修和？ 修和， 修和。 即系变好，大家系嘛？即系啦，和好如初。 唔等于， 我觉得同佢和好如初。 咁都可以。 我饶恕你一件事，但我就系唔睬你，唔打电话俾你。 咁又算唔算未宽恕咧？ 唔系我宽恕，我唔嬲佢啦。但我见到我就系做咩要同你打招呼啊？我做咩要过年俾封利是嚟？ 但系如果你唔嬲佢嘅话，做咩你仲要见到佢？你唔同佢打招呼？ 系咯， 我唔中意咯。 咁你即系未嬲完咯？ 未嬲完， 即系未宽恕咯。 咁我想问啦， 系。 宽恕需要几多少个人？修和需要几多少个人？ 宽恕需要一个人， 咁修和咧？ 修和需要两个人， 对方啦，系啊，咁咪知道分别啦，就系、是、修和咧、哦、需要两个坐睇低度倾翻件事情。大家睇翻清楚啦，邊個去道歉啦，接受道歉啦。但係寬恕咧，你唔使等對方改過，你都可以選擇寬恕嘅，係、一個人就得噶啦。 所以唔好收和啦， 唔好收和， 梗係唔收啦。 負面 啊，唔好意思啊 ，Doctor， 冇問題啊，正正係咁樣輸呢個節目啊嘛，係 咪先？ 同埋，如果佢係佢做錯，佢激嬲咗我咧，或者佢做咗啲嘢令我唔中意咧，其實唔應該佢主動去收和咧，係咪先？即係如果我寬恕完佢，仲要揾佢收和，我咪蝕兩次， 兩張，兩計張， 我已經饒恕你，仲要我嚟收和？ 唔系你仲要银荷包请佢饮茶， 冇理由啫系嘛？ 冇理由。 咁你有咩经历啦？即系你试过收获经历好啊，或者上一次咧你宽恕人，调翻转你被宽恕嘅经历咧，你谂起啲咩经历咧？ 我好似冇被宽恕， 啲、人唔会宽恕我哋。 系啊，从来 个个都怪我哋。 咁你宽恕你老婆、女朋友咧有几次咧？男朋友 嗱，如果你讲到老婆嗰啲咧，就系、是、我哋当冇事发生就算噶啦，即系唔会攞。嗱，有啲嘢咧，如果大家都系其实心里有条刺咧，冇嘅。其实琴晚咧，我闹你快啲去死咧，其实我唔啱，即系我又唔会俾咁讲咧。当冇讲过呢啲说话就算啦，咁、算唔算系收获咧？即系第朝，第朝讲第二样嘢， 佢真系闹啲咁毒嘅嘢喎！哇，你真系，我系佢都唔宽恕你啦。 举例啫，咁咯，你哋咧，即系 试过上一次宽恕人又好，或者被宽恕，或者曾经同人收获嘅经历。 我系曾经试过嘅，但我觉得对方系唔 接受， 佢唔接受啦吓，佢唔 ready 咯，佢唔 OK 咯吓。咁所以就我係好，我覺得好難過嘅，其實係好難過。即係我想嘅就係話，就算去到一個地步嘅就係唔好理邊個啱同埋邊個錯，係啦。總之嘅就係由而家開始喺呢一刻嘅話咧，我哋就當粉筆紙抹咗佢，即係由今時今日開始。但係你發覺係好難， 對方唔 ready， 對方唔 ready。 所以收获咧都要需要两个 party 啦，两个 ready 先得。咁我哋收获有啲嘢咧唔系我哋控制到，但系宽恕咧可以自己控制到嘅。咁我分享下头先讲个心理学家啦，做咗十年研究，发生嘅悲剧。咁咧佢 develop 咗一个五个步骤嘅方法咧，帮我哋宽恕噶。咁五个步骤包括咩咧？就系你记住英文字 reach 系啦， 达到 达到冇错啦。咁第一个 R 代表咩咧？就系话尝试去 recall， 去记忆翻呢个经历，一个你唔开心俾人伤害嘅经历。 但系仲记翻佢啊？ 你尝试回忆翻，即系你做呢个 practice 咧，你要再谂翻个经历嘅。不过当你回忆翻个经历嘅时候咧，尝试用个比较 neutral 啲、比较中性啲，唔好扮演受害者嘅角色， 跳翻出嚟 翻呢个经历。 好似旁观者咁， 系啦，好似旁观者，你唔会任何 judgement， 冇任何嘅 label， 你唔会批判对方嘅，纯粹讲翻个经历，当时发生啲咩嘢，你有啲咩感受。好啦，第二个步骤咧就系呢五个步骤系最难嘅，你嗰个 E 代表乜嘢？就系、是、同理心 empathy。咁佢话咧，邀请你就系试下尝试代翻对方嘅角度。当时点解会冒犯你嘅咧？其实系好难嘅，尤其是当你有情绪嘅时候。但系尝试俾自己平静翻嚟嘅时候咧，就系、是、你留意一下，通常人伤害对方咧，佢有咩状态噶？有时系觉得 愤怒咯， 系啊， 嗱你就嬲啦。第二种就系冒犯者，通常冒犯嘅人咧就系、是、佢冒犯咗人哋，佢自己都唔知道，或者佢自己处于状况就系、是、佢自己好多恐惧咯，佢自己觉得自己有一啲嘢想要得唔到，佢好多 fear 咯，有时佢自己。第一个状况就系佢好多 fear， 好多唔 secure 嗰啲唔好嘅安全感咧，去做啲嘢伤害到人。你想用同理心咩去 谂下佢嘅立场？ 系啦，同埋有时就系个处境令到佢咁样，唔系佢个性格，佢嘅个人因素。OK， 咁啊，尝试。 但如果系咧？ 如果系嘅就难啲啦，难啲啦，系啦。咁第三个步骤咧就系 A 就咩？就 altruistic gift 就系一个无私嘅礼物。你只系邀请自己咧，就算佢真系可能。最后应得都好啦，你可唔可以谂翻自己上一次你被人宽恕嘅经历咧？你都试过冒犯过人，你冇试过就系对方冇做过任何嘅嘢，你都伤害过人咧，而对方宽恕过你嘅咧？你试下收到咁靓嘅礼物，用翻同样嘅态度，可唔可以无私地送翻份礼物俾呢个曾经冒犯过你嘅人？咁呢个就系 A 叫做 altruistic gifts。 咁第四个步骤咧就是 C 咯 ，C 就系 commit 去承诺翻就系 OK， 我博取咗啦，我就决定咗宽恕 ，OK， 既往不咎嘅。咁你可以写张纸啦，写翻个经历，宽恕呢个对方，或者同你一个好好嘅朋友分享翻呢个唔开心嘅经历，同自己讲，同呢个好朋友分享翻，我愿意宽恕呢个人。而最尾个步骤咧就系 hold on to forgiveness， 系坚持啦，就系、是、有时你成个过程之中咧，有时出现翻唔开心嘅经历，你记住，你记得呢个经历唔代表你唔宽恕咯，坚持落去。咁不如头先讲咁多步骤，我哋一齐 practice 咯。 哦，嗯，好。 好啊，咁咧大家可以攞本小气簿出嚟先，你有好多唔开心嘅经历。 有几本、啊？ 有几本？你拣一本咧，拣个经历咧就系、是、零至十分 ，OK？ 零至十分嘅，你拣三四分嘅先啦。一个唔开心经历系三四分嘅程度嘅 ，OK？ 大家试下回忆一下，最近嘅生活有啲咩经历令到你唔开心嘅？当时个人系边个啊？咁第一个步骤咧就系回忆翻你个经历咯。试下当你睇翻你个经历嘅时候咧。自己唔好扮一个好可怜嘅角色，而系带住一个观察者嘅角色，睇翻呢个经历，当时发生啲咩嘢，对方做过啲咩嘢。然后第二个步骤咧就系、是、同理心，你试下留意下对方做呢个经历嘅时候咧，做啲嘢伤害咗你，佢当时嘅处境系点嘅？佢伤害你嘅时候咧，佢知唔知自己？伤害紧周围身边嘅人嘅，好多时候我哋冒犯人嘅时候咧，我哋嘅心咧都系可能系一个好 insecure 啦，好唔安全嘅状况之下，做一啲嘢冒犯到人嘅，尝试带住同理心咧去感受翻对方嘅处境。咁第三个步骤咧就系 A 啦，就系、是、一个无私嘅礼物。你试下回忆翻上一次咧曾经俾人宽恕嘅经历。自己做得唔好啊，但呢个人呢曾经宽恕过我，呢个咁靓嘅经历，你可唔可以将佢送返俾曾经冒犯你嘅人呢？第四个步骤呢就係 C 啦，就係 commit 去承诺返我愿意去宽恕啊。你可以攞张纸写低返呢个经历，亦都表达返呢我愿意去宽恕呢个人。又或者跟你的好朋友分享这个经历，跟他分享我愿意宽恕这个人。最后一个步骤就是 hold on to forgiveness， 去坚持。有时你宽恕了，心有时都会记忆回这个不开心的经历。那个比喻就是好像有个回忆出现了，不过呢那个 name tag， 我怎么去 label 这个回忆呢不同了。以前可能你觉得我是一个受伤害的人，你现在再看这个经历，我学会宽恕，我愿意 let go。 五个步骤呢不简单不容易，但你愿意的话呢都有一个方法去宽恕别人，也都给自己的空间善待自己。 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职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共存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忙极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日。

晒徐 Sir。你好， 系小强好。 好啦， 注册中医师徐思豪啊， 冇 错，欢迎你啊， 欢迎欢迎。OK， 徐 Sir， 咁其实咧，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一个，其实系咪针对小强噶？ 我可能觉得我都有需要 了解，你 总系有需要嘅。 曾经有冇谂过自己诶，会唔会系更年期呢？因为男人好少嘅， 其实系咪好似男人佢唔敢讲俾人听，唔敢提呢个？ 定系其实好 aware， 即系譬如可能喺西医咁，我哋男女人就比较容易啲有个指标，可能停经啊，或者呢一排唔知点解成日发脾气啊。咁我老公就一定会讲嘅就 系 更年期啊。咁但系嗰只男人嘅话，好似呢一样嘢系冇 嘅 喎，有冇 有 年纪啊？ 有 咩症状？ 你喺我身上见唔见到呢个症状啊？ 有嘅有嘅有。 都会有出。 我哋讲嚟听下，讲嚟听下。唔系，我觉得有趣呢个。有興趣知喎， 嗱，即係應該咁樣講，我哋用一個標準嘅方向，你去感受下。 好啊，好啊， 你 講。 你中幾日？ 好啊，好啊。 首先啦，當然啦，更年期就係一個生命嘅階段，係佢唔係病嚟嘅， 係啊， 係啦。所以大家遇到有更年期嘅現象咧，根本就唔需要擔心， 係 係啦。只不過喺更年呢一個階段呢個期咧，咁個身體會有變化，特別係以生殖系統嘅變化為主要。嗱、 嗯， 女性頭先我哋講可能有機會係收經啦， 冇錯， 或者亂啦，開始有啲反應啦。男性咧就有機會都係生殖系統出現問題啦，可能會小便頻啲啊，容易啊腰骨酸啊，咁啊一間又可能會有機會有心無力啊，有呢一啲嘅現象。咁、但係喺中醫學嘅角度，其實更年期咧就由一個壯年進入個老年嘅開始，咁、而即係話，若然一個人有衰老嘅變化，其實都已經開始踏入具有更年期嘅一個方向感覺。 有冇大約嘅年紀 有年齡指標？ 先從翻中醫，我哋喺古代《黃帝內經》裏面所講男子同女子個生長發育周期個比喻，女子咧就用七去算，男子用八算。咁、八算嘅意思，如果八就六十四，六十四呢一个年龄咧，就系一个参考男性踏入更年期呢一个时段啦。 今次啊，咁好好多喎、 啊。冇错啦，成日都讲好似有啲男性同女性嘅比较咧，就哎呀，点解女性咁早，男性咁迟咧？ 系啊，好迟啊。 系啦，但系相反地喺个发育过程，当年可能女仔佢十四岁嘅时候就已经成熟啦。咁、但系相反咧，男仔十四岁咧都仲系喺度未 熟下。 即系会有呢个特征，但可能呢个男仔上到去十六七岁之后又追翻过嚟， 系飙高 啦，系啦，咁所以呢个系本身留意到一个生命嘅特征。咁、当然啦，就由于女性咧，佢本身佢要如果系生殖啦，佢、要系陀 B B 啦。如果你个年纪太大嘅时候，个身体负荷能力又有问题啦。相反地，男性咧就最简单就讲佢个生殖器能唔能够制造到一啲健康嘅精子，咁佢又。有冇嗰、那個即係嗰個生殖嘅機能表現活唔活躍？咁、如果佢能夠保養得到體質嘅氣血好嘅咧，咁又唔止可能六十四嘅喎， 八十歲都可以做爸爸。 七十四、八十四都仲有機會、因為佢唔係話好似要陀 B B 嗰個要求啊嘛，佢、就係製唔製造到呢一啲陰精出嚟啊嘛。咁、所以咧，有一啲可能調翻轉佢好勞碌。個人咧休息又唔夠，佢出現有一啲未老先衰嘅現象。咁、可能佢未到六十四，可能四十四，佢就 早更年期。 冇錯啦，佢有一種更年期嘅表現啊。佢直情已經係一個提早衰竭、衰弱、衰減嘅一個表現咯。所以咧，所謂更年期你去望見一個男性咁講啊，如果佢明顯係去到一定嘅年紀啦，五啊零六啊歲開始啦，佢多咗好多白頭髮。出現啦，個人記性開始有減退啦，咁跟住咧又話腰酸啊、腳軟啊、夜尿頻啦，其實呢一種咧都係喺嗰個更年階段所產生嘅一種表現。咁、但係嗱，真正喺現代醫學講到同嗰個生殖系統有關，點解會叫做更年期呢？都同我哋一個人身體裏面嗰種叫做荷爾蒙問題，會影響到你嗰個性功能嘅表現維唔維持得到。咁、而呢一種咁樣嘅荷爾蒙喺中醫嘅立場咧，就屬於叫做嗰個神陰，神所藏住嘅一啲陰精嘅物質。你後生嘅時候，你強壯，你製造得足夠。咁你咪可以維持良好咯，但係你上咗啲年紀，你又未必有足夠嘅保養，甚至乎平時工作又有消耗，咁你個身體流失就多咗，製造就少 少咗，咁你可能就會出現有一啲嘅荷爾蒙不足嘅反應。咁、而頭先提到中醫就叫做陰，呢種陰嘅物質就係潤住個內臟。咁、如果一般不論男女，好多時候出現有啲更年期嘅時候咧，佢成日我哋用一個詞，哇你！呢輪做咩啊？更年唔係啊，更年期啊，成日都發脾氣鬧人咧，咩、事咁多呢、這個，即係冇人激嬲你個波。 係啊， 有啲人係咁嘅， 猛猛震震，有啲係性格嚟嘅。 嗱、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個身體個偏向，佢就係有呢一種叫做腎陰虛。 哦， 腎陰虛個人咧就佢冇唔需要有啲咩熱氣嘢食咩曬太陽乜都唔需要，佢、就係因為身體裏邊咧佢製生呢一種咁樣嘅陰性嘅物質咧唔夠，咁、所以導致到咧佢個人咧就會有一種好似情緒一種即係抑即係一種鬱悶啊，有一種唔開心咯，咁佢成日都會有呢、 水上有問題想問，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即是話如果一個人一個男人啊嚇，佢容易比較猛整啲嘅話，係因為佢嘅腎陰虛，同埋嘅就係、今日我哋要讲嘅，当然系同呢个更年期有关啦。但系如果有一啲人，佢基本上嘅就系佢未踏入去个更年期呢个情况嘅、但系佢都系成日都掹掹整整嘅，系、咪都系神阴虚啊？ 系冇错，你当然啦，即系呢个系因为冇其他诱因而令到佢自身产生出嚟嘅。咁、一般呢个多数都系神阴虚，嗰啲虚火，嗰啲阴润嘅物质滋养唔到个内脏，而啲虚火扰乱住个心神， 佢、就 猛啦，冇错啦， 就燥 啦。因为中医角度嘅肾喺五行属水，我哋讲过嗰个心神咧，就系同个心相应，心系同五行属火，水本身就系制约住个火，唔俾个火咁旺。如果个肾水滋养嘅物质少咗，个心火就得唔到滋养，个人咧就会起火，个人就会猛啦。 咁如果个问题又嚟啦，咁、如果佢真系细细个嘅时候，佢而家未去到更年期嘅时候，佢已经有肾阴虚，会唔会去到更年期嘅时候嘅话，佢会更加严重呢？ 佢會同埋會有機會提早出現呢個更年期現象，因為你虛啊嘛，你副摩打一路都冇保養得喺一個穩定水平，所以佢都未必可以達到去人哋六十四就係正常。係 喎， 咁你可能六十，我哋咪叫做未老先衰咯， 係 啦，即係會有呢個體質。點樣去養生啊嘛？所以咧就話更年期雖然話個時間就係一個參考值，呢、個參考係統計學，但係如果我哋能夠調養得到身體，咁個個去到嗰個年紀嘅時候都想啊，有咩方法令到身體可以保養得好啲啊，冇咁快衰老啊，啊想玩即係開心玩多幾年啊咁樣係嘛？呢、個亦都 幾年咁寫 咯。其實我見到都好辛苦嘅。如果你咁樣講嗬，即係其實除咗話你係生殖力嗰個問題之外嘅話，仲會唔會？影響到嘅就係你平時有一啲，譬如可能除咗猛症，就一定聽到係猛症噶啦。除咗除此之外咧，會唔會個人會老啊？ 老化啦，嗱，同埋即係好多 記性 會差咗啦，好多嘢都會唔記得啦，又或者小便嘅問題咧就最纏繞嘅。 係啊， 因為好多嗱，你現代我哋見到一啲開始踏入更年期嘅階段或嘅男士咧，好多時候都會有夜尿嘅問題。咁啊，夜尿嘅問題，可能佢哋去同西醫學嘅立場去揾方向咧，就會揾到好多都係同前列腺嘅問題有關嘅一個病症。當然我哋排除咗係一啲癌症比較嚴重嘅病啊。但如果你話係一種炎症嘅表現咧，好多時候就因為個前列腺發炎啊、脹大啊，影響咗個膀胱啊，導致到小便頻繁咗啊，呢、個講法。咁喺中醫學裏面基本又冇前列腺呢一個器官喺我哋嗰個臟腑學裏面，咁但係前列腺都屬於係生殖系統裏面嘅一個部分，所以個前列腺嘅功能異常地失調咧，都係屬於腎虛，都係屬於 歸嘅腎， 冇錯啦。咁所以如果我哋點解呢個器官會無端端發炎咧？有咩原因佢會前列腺炎？小朋友嘅可能咧，佢初常體驗做大人啦，咁成日都去自己刺激佢，咁有機會令到佢發炎咯。過多嘅話，但係我呢個已經係去到一個成年人嚟㗎啦，佢應該即係除非佢真係好多用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咁佢就唔應該無端端自己去發炎。咁但係水潤嘅物質唔夠，佢就會自己起火啦。所以有個好得意嘅一個體會，即係我哋成日比喻點解有一啲夜尿多嘅朋友。佢日頭就冇乜夜尿，冇乜尿喎。佢日頭就算瞓個晏覺都好啦，佢都唔需要。係啦，佢夜晚先至要嘅啫。咁唔通 嗰個前列腺識得揀時間，夜晚先嚟發現。 係揀都唔係揀嗰時候啦， 係嘛？即係嗱，有陣時我哋都會係咁樣諗一諗，點解咁得意佢個發炎淨係會擾亂 夜晚黑 咧？咁喺中醫角度去解釋嘅話， 因為 係 陰啊， 冇錯啦，夜晚屬陰。咁、而個身體虛，咁、夜晚個血氣到唔到嗰個位，咁、嗰個位咧就冇辦法將嗰啲水液咧蒸發喺氣化，所以就焗住要排。 哦 但日頭咧話曬都係屬陽個時間，就算你休息咧都未去到陰嗰段時間休息得咁好，你日頭都仲係活動緊嘅，所以你啲水化得好，咁即係代表即係話虛咯，啊即係虛咯。咁如果能夠令到呢、這個更年期嘅現象，一種中醫角度認為係腎虛嘅表現咧、我哋就係要用補腎嘅方法去助長翻佢個功能活躍。咁當然啦，好多人仲有一啲習慣就係食生冷凍啊，飲啤酒。即是寒凉嘢，如果个身体成日有啲寒凉，再将身体嗰个功能再减弱，咁、你就 帮你唔到， 系啊，你真系好难去调养，除非你唔 care 咯。 但你使唔使食嗰啲好劲嘅嘢啊？即系听讲啲咩鹿尾包、 鹿尾包 嗰啲 噶 嘛，系嘛？唔系劲咩？ 唔劲 系啊，因为会壮阳啊呢啲咁嘅嘢。 劲嘅人食嘅就会劲嘅。吓佢本 来好禅啊，取材你呢句说话 嗱，因为你本来系充实，你去养生，咁你有啲物质俾佢，你咪更加会表现啊嘛。如果嗱，调翻转嗰句啊，我而家周面都皱纹，我而家即刻去做美容，我都唔能够立即会令到啲纹减淡嘅，系嘛？咁即系你系平时靓嘅时候去保养就更加靓咁样一路 keep 住落去嘛。咁、如果呢个人佢个生殖机能减退，嗱，我哋有以前都试过有个病人。佢就諗佢係需要食西藥先至可以做到個生殖嘅機能表現，但係佢已經去到食西藥都冇辦法幫到啦。咁佢、希望用中醫方法咯。咁、但係佢用中醫方法嘅時候咧，佢聽人講就係用綠尾巴有效喎。咁佢 就 聽親 都綠尾巴 啫。嗱、綠尾巴係有幫助，但係咧唔係等於食一次就用一次咁樣啊嘛， 即係好似嗰啲咁食一粒， 即係佢唔同西藥啊嘛，中醫係固本培元，你個身體裏面已經係光底啦，咁、你一次都係啱啱幫你打翻個底啲啫，咁、所以佢食咗一次之後咧，佢就話點解冇效咧？咁、我話你要固本培元啊、你身體裏面而家。你點解以前要食西藥先至有效？就因為你身體自己根本產生唔到個功能， 係咪透支咧？ 冇錯啦，嗱，你本來就已經唔夠使，佢所以做唔到，你再食藥強行，咁你就將身體裏面嗰個表現再推低啲， 會唔會又整到佢發炎啊？ 有機會會加劇咗呢啲可能性發生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我就話嗱，如果你真係唔想依賴用西藥先至幫得到呢個表現，你亦都明白咗呢一個現象係同更年期而家呢個現象有關。咁、即係話你要守，你唔可以過量去使用啦。第二咧，你亦都係要補啊，點樣去充養翻補，就唔係淨係食綠尾巴。 咁飲咩啫？食啲咩啫？好緊張啊！係啊，我哋冇乜時間。 係做最重要唔係食嘢。系要做运动，系 竟然系做运动，做咩运动、 第一要放松咗个心神先，个气血先至会流畅、第二会要每一日 keep 翻一啲时间，半个钟至一个钟咧，去公园行下，做一啲运动，拉下筋，放松下，等个腰脚嗰啲经脉疏通，啲、气血同埋你要见到太阳，吸收翻啲阳气，等到个血脉循环。大家都明白个男性嘅生理系统系要靠血液嘅循环嘅现象，你个气唔够，你点样食药都唔会令到。一下子嗰度气即刻嚟嘅，所以咧就一定系最经济又最有效嘅就运动。咁、好啦，绿尾巴继续去每一个礼拜至到十日饮一次。咁如果嗱，我当用绿尾巴一次用一只，一只大约系一两多啲啦。咁、你就唔使加好多奇怪嘢嘅，落啲系啦，因为好多人谂住落好多，落啲道仲。一定要嘅，走去个腰骨嗰度，巴棘道仲、淮山杞子，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再落黑枣，系啦，咁啊黑枣就甜甜地啦， 够黑掹掹， 咁啊，但系咧就如果可以嘅就去。豬肉檔度咧就買嚿豬腰， 豬腰 係啦，將嚿豬腰正常要處理乾淨咗佢啦，咁啊跟住就燉呢一再加可以 加黑豆啊， 我會建議加花生雞腳，係、 嗯、 啦，咁啊好飲啲，黑豆都得噶。你屋企有咪揦汁落去嘛、嗯？因為都係補腎補血， 都係黑色。 咁啊，全部抌曬落去就隔水燉三個半鐘，係、 嗯、 啦。咁啊飲嘅時候加少少鹽， 嗯、 一個禮拜至十日到咧就飲一次。 哇！正 係啦。咁但係你 有冇啲經濟啲？ 經濟啲你咪拎起條鹿尾巴，即刻經濟咗。 頭先嗰啲都已經。 咁你就落條豬尾巴。 就咁嘅嗱，取材我仲见到咧，你啲功课里面咧，仲有一个就系杜仲黄精饮养方， 系冇错。嗱，呢、這个好嘢嚟噶吓， 好嘢嚟嘅。 嗱， 呢一 分钟可以俾你讲下。 嗱，饮养方咧就系只羊食咗呢只叶咧，佢个生殖机能都会产生有活跃，咁所以咧佢系补阳嘅。黄精咧就好味嘅，佢个煲汤或者去炖汤咧，佢都好甜嘅。咁其实佢就 系 滋阴有补肾益精，咁即系物质嗰方面嘅补充。 嗯 阴阳火就去补充个阳气，黄精就补充个物质，咁啊阴阳相合，再加埋杜仲放多条心落去，党参或者劲啲嘅就用红心，咁、 嗯、 你去炖个汤又系放嚿猪腱咧，咁我谂饮多几次 猪腰得唔得？ 猪腰又得，更加好添、 嗯 啊、不过有啲人惊内脏嘛，咁啊佢都系食翻猪肉咯咁样。咁、 嗯、 你话如果真系冇伤风感冒嘅，冇上火热气嘅，一个礼拜煲一次饮嘅，饮得三四次咧。啊，應該再加啲運動咧，咁你個夜尿又好，前列腺問題又好，或者即係更年期嘅過程都會覺得輕鬆啲嘅。 會唔會就重要嘅就係話可以擦下你個腰間嘅呢個腰神嗰個穴位啊？係 啊，擦下個腰咧就可以令到個腎氣旺，咁、那個功能咧就即時見效。 又做下運動， 怪啦，取材就係擦條腰咧。 你咪聽後訓，記住家中的指引。进入社会，每天都开会，恤衫西裤相衬，性格内向，正迈向世俗标准的俗人，见客户贵宾，更多都懂识装客套的口吻。是我们发落在眼内做戏，是我们都闭着眼凝聚空气，用外套扮乐器，令太阳送在开会放条气，这一刻准我疯癫吧，敲石卷功课保准我思维吧。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旺角再有大厦怀疑有石屎坠下，击中一架九巴，冇人受伤。事发喺朝早九点几，警方话弥敦道新兴大厦有怀疑石屎堕下，现场有三个巴士站需要封闭。有劳雇会成员透露，劳工处近日提出修订俗称四一八连续合约规定，改以四星期计算总工时，建议只要雇员期内工作满72、68、64或者60小时等四个工时方案，就可以获取法定福利。立法会议员劳联秘书长周小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修订的方向堵塞现有漏洞，防止雇主透过偏更令到雇员可以享有的保障受影响。 對於勞工處評估，若果採用六十小時的方案，將會涉及額外70,000個僱員同埋支出8.5億。周小松話：佔香港整體薪酬支出不足1%，相信對僱主負擔唔會造成太大影響。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在同一個節目認為需要小心討論，以目前經濟狀況，總工作時數減少到60小時，僱主承擔的成本上升風險會很高。海關關長何佩珊說，身負維護香港和國家安全的重任，海關堅決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切實維護國家安全，強化口岸反恐應變，嚴查遠對抗物品進入香港或者輸往內地，切實維護政治安全。何佩珊在大公報撰文提到，海關積極配合特區政府跨部門協作打擊水貨活動，減少對社區民生帶來的滋擾，同時致力保障消費者權益，大力打擊坊間的不良商戶，令到市民和訪港旅客安心消費。何佩珊又透露，計劃進一步加強結合空運、海運和陸路運輸的多式聯運，正是積極與珠海市政府和內地海關推展空陸鮮活食物快線先導計劃，希望將內地優質高端產品更有效安全走出國門，開拓海外市場，亦都將外地的鮮活產品引進內地市場。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增多和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70点，跌267点，总成交金额54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8点，跌6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盈富基金19.78元，跌2.6元，騰訊控股335元，跌6.2元，南方恒生科技4.38元，跌1元，阿里巴巴93.4元，跌2.2元，美團141元，跌3.7元，恒生中國企業68.22元，跌1.28元，友邦保險72.4元，跌0.6元，理想汽車178.1元，跌6.2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元，日元143.39元，瑞士法郎0.874元，加元1.34元，人民幣7.211元，英磅對美元1.276元，歐元對美元1.099元，澳元對美元0.654元，新西蘭元對美元0.608元。日經平均指數報32,332点，升77点。港金報18,015元，冇起跌。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3.14美元，賣出1,933.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在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0日。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是十几岁开始食烟。 前两年见佢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话食烟同中风有好大关系。戒烟五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噶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睡。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八月再见，九月你好，第一集。 咦 ，miss 咗个 call 添 ，Chloe 揾我，一个冇接嘅电话，令我再谂翻起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属于人哋，不过原来我仲系好挂住你。有时无意中睇到面书上面嗰个更新嘅信息，好似感觉你就喺我身边，好踏实。我会因为咁开心一日。早轮搬屋，睇翻好多我哋啲旧相啊，好多旧嘢，仲有你留低嗰个耳环，你嘅化妆品。同埋你嘅枕头、毛公仔，执晒之后话俾自己听：，唉，一切过去啦，唔可以再谂起你。但系今日无意中经过我哋嗰日住嗰个旧居，我竟然情不自禁又谂起你。一个路人甲就咁企喺呢个榕树旁边，望上我窗口嗰度，隐约仲见到好多我同你嘅身影。我哋嘅故事挥之不去。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张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遇。 那年我38岁，是一间上市公司产品研发部的阿头。那年Chloe 24岁，入咗嚟我部门做 management trainee， 一个晒到黑掹掹、成个男仔头嘅女仔，佢令到我嘅人生多咗好多好多嘅颜色。 我叫 Joey 啊，同学啦、朋友啦，个个咧都叫我做黑仔噶，因为咧我好中意运动咯，中意晒到黑掹掹。 跑步、攀石，全部都是我的挚爱。我享受玩到饱汗，享受一个人跑、一个人爬、一个人呼吸的感觉。正因为好挂住玩，我大学毕业的成绩真系麻麻地噶。不过我好彩啊，考咗入去一间上市公司嗰度做 management trainee。第一年我跟集团零售业务部嘅 marketing 工作，头一年我做得好开心啊。不过第二年我跟咗嗰个老细，改变咗我一生。 Come in。 早晨啊，曾生，我是 Joey 啊，我嚟报道 嘅。唔好讲咁多住，唔该你。Pantry 冲杯 Americano 俾我，里面黑色好大只杯，我嘅十分钟啊，同我上28楼同大老板开会。OK。 Sorry 啊， 冲杯咖啡先，冲咖啡 ，please。诶，快啲。 系。 一二三吓。 好。 Hey，Gloria， 带埋嗰啲 sample 上28楼啊，唔该。 Sorry 啊 ，sample 咧咪我秘书阿 Cherry 攞得噶啦，嗱佢坐嗰度戴眼镜嗰个，快手五分钟要上去，诶攞完 sample 打 in 一金俾我，然后你要揿定 lift 等我出嚟，即刻嗱嗱声上去 ，OK？OK OK， 不过我想讲咧，我叫做 Joey 唔系 Chloe 啊， 我头先咪叫你 Joey 咯，唔系咩？ 唔系啊， 啊得得得，攞 sample 攞 sample， 揿 lift 揿 lift 揿 lift， 行啦行啦行啦，快啲快啲快啲！ 喂，表姐啊，有冇工介绍啊？啊，唔开心啊！我依家跟嗰个老板个变态噶，系啊，佢做嘢好心急噶，又冇记性、啊。我讲咗俾佢听 n 次咁多，我叫做 Joey 啊，点知佢成日都嗌我做 Chloe 啊？我点知啫？我怀疑咧，其实佢系读写障碍啊！吓，呢啲唔系叫读写障碍，咁叫咩啊？是但啦，是但啦。是就是大公司，不过咁又点？会乞人憎啊！我唔系好想做啊！啊，点都好，你帮我留意一下啦，唔该晒，唔该晒。 Chloe 入嚟啊 ，Chloe， 曾生啊，你系冇揾我啊？ 喂，下个礼拜五同我上我出差五日，嗰边冻，自己带件衫 ，OK？ Sorry 啊，我姑妈星期六生日咧，我约咗食饭咧。 两样嘢同你讲，第一，你姨妈生日咧，同我讲声 Happy Birthday。我话 姑妈， 我姑妈， 我姑妈又唔识你嘅话，你唔使同佢讲 Happy Birthday 噶。 咁咪系咯，喂，你依家出嚟做嘢，系咪应该以工作为重先？嗱，不如咁啦，你喺上海咧买啲手信，上海诶大闸蟹，买大闸蟹翻俾佢食，好过出边咧嗰啲酒家食饭，冇嘢食又贵又唔好食啊！信我啦，诶。呢几个月咧，大闸蟹最多高，最好食，包你阿姨咧赞你叻女。 我再讲多次系姑妈， 是但啦。仲有今次系上海，唔该你做好啲功课，呢、这个 project 只许成功，搞掂咗咧，哇，出年有排忙 ，OK， 明唔明？ 明。 记住带埋啲 product 上去嗱，好紧要，我唔再提你噶啦吓，嗱，记住啊。诶、hey, ，Chloe 啊，听日啲嘢搞乱未啊？我哋改7点早机飞上海，知我 咩话？听日早机弊啦！ 你唔系未搞掂啲嘢啊？ 唔系，搞掂，搞掂，搞掂。 诶、哎，咁我走先啦吓。听朝早5点嗱，唔好唔知醒吓，机场见嚟 ，OK？ 整衰人嚟噶，成4点先话俾人听改早机，我仲未收到啲 product 啊！点算好咧？点算好咧？吓、啊，打俾 G Sir 先。喂，G Sir，Joey 啊，唔好意思啊，系啊，听日咧改早机要飞上海，所以你啲 product 咧要赶住要啊。系啊，唔好意思啊，我都系啱先知咋。系啊 ，sorry 啊，我唔好，哦，好好 ，OK，OK，OK。OK， 我咁我即埋啲文件先啦吓，我转头嚟揾你啊，唔该晒。朱 Sir， 朱 Sir 点啊点啊，我啲嘢你准备好晒未啊？ 嗱， Joey， 真系见系你啦、 哦！ 我叫你啲兄弟咧，今晚无论如何啊，通顶又好，点都好，帮你搞掂晒啲嘢先收工 ，OK？ 朱 Sir， 唔好意思啊，你有两箱，你咪唔舒服啊？ 作感冒啫，小事，哦、放心啦、哦，一定帮你搞掂啲嘢先收工嘅。 多谢你啊，你真系好人啊，唔该晒你啊，我最多请你啲啊。 得啦，吓，做好啲嘢先讲其他嘢啊。 哦， 系啊，嗱，大部分啲 product 咧，啲兄弟一早就测试晒，应该冇咩问题。你翻落去先等。 唔该晒。点算啊？朱 Sir 啊，你咩问题啊？喂，严重啊？其实有冇办法解决啊？ 听我讲，所有嘢咧搞掂晒冇问题，不过唯独是公司 X Project 2024最新嘅 beta 版咧，仲系有少少 bug 事。我想咧帮你搞掂好去，不过咧要好硬，3-4点，你有冇 OK？ 咁严唔严重噶？其实有冇影响噶？ 小问题啫，啊！不过咧，我执好之后咧，个 presentation 都会好睇啲啊！你 present 俾个客睇咧，我想帮你执到最靓仔，明唔明啊？你知你老细啦，几高啦要求，费事你俾人闹啊！ 唔该晒。到咗凌晨两点，我再去揾朱 Sir 咯。我见到佢个样好残，同埋好辛苦、啊。我实在咧唔好意思再追佢啦。嗰一刻，我决定咗一个解决嘅方案，就系、是、叫朱 Sir 俾晒所有嘅嘢我，听日带晒上去上海。我亦都将呢个决定发咗信息俾我嘅老细曾生。不过佢似乎系瞓咗，佢冇复我。我以为我做得好好啦，点知？ 你点搞噶？点解你琴晚唔将发生嘅事你打电话话俾我听嘛？如果你琴日晏昼6点零钟，你即刻话俾我听，我即刻揾其他人帮手，即刻就搞掂件事吓、啊？你点会自把自为噶？你快啲打电话俾阿朱 Sir， 问下佢有冇其他解决嘅方法，唔该你啦 ，please。 我死啦！朱 Sir 个电话冇 save 到、啊。 打到未啊？ 吓我 7点机啊，而家5点9啦，你再唔做嘢嚟唔切啦！ OK， 我打俾阿 Joyce 问下佢先。喂 ，Joyce 啊，唔好意思啊，我吵醒你啊，唔该你啊，俾朱 Sir 个电话我啊。系啊系啊，急事啊。吓、啊？5分钟打俾我得唔得？好，唔该。唉，点知呢一头有收线，曾生又闹我啦。 吓，你有冇搞错啊？我企喺你侧边，点解你冇朱 Sir 电话？你问我啊嘛， 我 有啊嘛。你打电话嘈声 Joyce 问人，仲要等5分钟先复你。喂，人哋瞓紧觉啊，佢瞓翻点算啊？又再打去啊？咁点噶？你啲逻辑咩 judgement？ 你系唔系有问题啊？ 啊、我咁大个女，我第一次俾人咁大声闹我噶。不过其实我知道老细有啲嘢咧，又真系闹得我几啱嘅。 哎呀 ，Chloe 啊，你知唔知道自己究竟系咩问题？ 知，因为我每一早打电话俾你嘛。 错，嗱，你根本唔知道自己系咩问题。我而家话俾你听，你最大的问题就系你太好人，太惊麻烦人。 吓、 啊，其实你琴日遇到嘅事根本唔系咩事，系咪？但你用错晒错嘅方法，你想样样嘢都做得咁好，你想讨好每一个同事，你又惊得罪其他嘅同事，你想做好人啦，唔敢麻烦人，唔敢得罪人，又唔想你老细即系我唔开心，于是咁简单嘅嘢，你偏离晒个轨迹，结果点啊？用更多时间、更多力气先做得到，最衰做得唔好添，仲要。 在上海那几日，我每一晚都尽量会抽时间一个人出去跑步，目的呢就是好好咁样咀嚼曾生讲嘅说话，乘机好好咁样反省下自己咯。到底我适唔适合呢一份工呢？有冇能力做好呢一份工呢？我知道如果我要跑远啲，跑赢人哋，我就要再专注啲喺我嘅呼吸上，我嘅步姿，好好咁跑。在上海回来之后，曾先生一有机会就会跟我讲很多大道理， 而佢讲嘅大道理，我开始觉得几有意思。 嗱 ，Chloe 出嚟社会做嘢咧 ，do the right thing 比 do the thing right 重要，做正确嘅事情。你试下谂下，当你有一日做咗人哋嘅老细，你唔单止做好嘅 team leader， 仲要做一个好嘅 team player， 你明唔明啊？我希望你真系好记住我今日同你讲嘅说话，第二日咧你会多谢我嘅。嗱 ，Chloe 记住啦，如果有一日你揿机攞钱，要做啲咩啊？先存钱入去啊嘛。如果你要借钱又要点啊？确俾自己有能力还钱，你还得到你先好借。 咩啊？咩道理啊？ 嗱，我个人咧好注重咧揿机攞钱同埋借钱还钱嘅能力。我意思就系 Chloe， 你开始为你自己嘅人脉关系存钱，你要开始学识点样存钱，你要存咗钱先可以攞到钱噶。如果你平时都冇存钱嘅习惯，咁点啊？要借钱。哎，咁咪得咯，借钱但系你记得要填翻条数要还。 我终于都明白，郑生嘅意思系，如果我将来喺工作上需要麻烦人哋嘅时候，就唔会唔好意思，人哋亦都会愿意撑我。有一日，郑生又 send 咗一个信息俾我，内容系。立志不高，一步立，如陈履振衣，泥中作足，如何超达？我唔知佢噏乜嘢啊！于是我上网一查啦，意思原来系立身处世，如果唔将目标定得高啲、远啲，就会好似喺沙尘滚滚嘅地方嗰度拍下自己件衫，喺泥水中洗脚，你又点能够变得超凡脱俗呢？佢。仲第一次加咗个 emoji 俾我啊，系一个笑面啊！喺呢一刻咧，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啊，因为我跟到个好老细咯，仲系好肯教我嘅好老细。从此我嘅人生路上多咗一个人陪我行，陪我笑，陪我喊。以前呢我叫他做曾生，今日我叫他做 Philip， 因为我喜欢了他啊，我们互相欣赏啊。